上个礼拜我们开始来讲到箴言，提到了要活出智慧啊，活出智慧。我们发现在箴言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智慧，包括夫妻相处，包括人际关系，包括我们如何来运用我们的口舌，好，我们的说话等等。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金钱，有关于理财啊。刚好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门徒训练最后一门课也是讲到金钱的一些管理，比较少我们在这个地区啊，在我们教会，我自己比较少，过去比较少讲到这个部分哈，因为我自己感谢主，我们从小我们家庭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我母亲很会理财啊，我母亲是所谓的客家人啊，我们客家的妇女啊，非常的勤劳，克勤克俭啊。啊，虽然只是国小的老师，啊，然后我父亲是军人啊，我们家境不丰富，但是也有很好的理财，所以我从小都没有担心过钱的问题啊，我们也不会啊买名牌的球鞋，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从小都没有担心钱的问题。然后我母亲大概51岁就退休了，我父亲56岁就退休了，然后之后他们就是世界各国去游玩了哈，啊，因为他们有退休金，他们也之前也做了一些合适的投资，所以他们不需要担忧他们年老的生活，所以也我们儿女都没有，都不需要我们儿女来供应他们啊，他们有很好的理财啊，然后所以我从小不是很关心这个方面啊，但是这方面却是这么重要啊，却是这么重要。我不知道在各位当中，家庭里面是先生理财还是姐妹理财？请问先生理财的请举手好吗 ？OK， 请放下。OK。太太管理钱的，请举手好吗 ？OK， 好，OK。那我们好，请放下。那我不知道是弟兄管理的比较好，还是姐妹啊管理的好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有关于圣经里面对金钱的一个教导哈。那今天的教导啊，都在这本书哈，叫做就是 Biblical Financial Study 啊，就是 Crown Financial Ministry 啊这个机构。就是叫做冠冕啊，它也有翻译成中文，但是它这本英文的材料有200多页，在网络上是可以免费 download， 我已经摆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好，那今天主要的内容其实就是这张图就可以代表啊，这好像一个时钟一样啊，各位手上的周报，所以这2-3周我们都会用到这个图，可以帮助我们，啊，认识圣经当中的理财的智慧啊，特别我们知道这个。箴言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是这以色列当中君王当中最富有的、最富足的，也最有智慧的，领土也最大的啊。他收集的这些箴言，啊，上帝也给他智慧啊。所以如果我们需要了解如何理财的话，真的是要来读箴言。当然，我今天也会引用一些其他的经文啊。首先啊，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不需要关心金钱啊，因为我依靠上帝就可以了。的确，我依靠神。但是我每天都会遇到处理金钱有关的需要，啊，学生们这个助学贷款这个要交啊，各位的保险费要交，税要交，房屋的贷款要交啊，各位孩子们的学费每个月的账单都要交啊，所以我们实在脱离不了金钱的管理啊，金钱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些金钱，啊，所以是脱离不了的。只不过这边特别提到了哈，我们是要如何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管理啊，你如何来管理你的金钱，其实是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啊。怎么说呢啊，在路加福音16:10-14这样说到哈，也就是说你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们在这个不义的钱财上啊，这个钱财啊本身，假使你们不忠心，谁还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他提到了一个终极的财宝，就上个礼拜特别提到了一个真正的财宝，不是在地上的财宝啊。但是神要我们好好管理在这地上的这些财宝啊，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不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当耶稣说完这个教导之后，法利赛人就取笑他，因为他们是贪爱钱财的啊，这些宗教领袖。贪爱钱财的，好像外表很敬虔，但是他们是贪爱钱财的。所以，是否我们在管理金钱上是一个忠心的一个管家，一个 faithful 啊， stewardship 啊，我们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啊，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以至于上帝是否愿意把真实的财宝啊，就是在天上的财宝，更宝贵的来托付给你来管理啊，所以我们啊要有一个平衡，我们不是把金钱当做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也不是好像要啊把这个金钱看作非常的世俗化，我们就完全不需要去理会啊，不需要去管理啊，以至于每个月自然就有钱进来哈啊。我们待会提到了圣经里面有关于金钱的管理，都是非常的实际、非常的实用。所以你如何管理的金钱，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啊，你是否是一个忠心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好的管家？好，在我们实际来看这个内容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哈。像各位这个上面这个图表啊，这个时钟一样啊。第一点啊，应该是说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有关于神的部分跟我们的部分。关于金钱的管理，哪些部分是上帝的工作，哪些部分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要清楚，免得我们想要取代了神，或是我们忽略掉了我们自己的责任。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神的部分。神部分，神做了什么呢？啊，第一个提到了神拥有一切啊，各位可以填上你的这个空白啊，神拥有一切是吗？神拥有一切吗？在历代志上29章这样说到，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啊。所以第一点就是 ownership 的问题，这一切的天上地下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啊，这个主权是属于神的，拥有权是属于神的。各位在座有孩子的哈，你会发现孩子们啊，除了学会爸爸妈妈很容易叫以外，他们最常讲的是什么？特别看到两个小朋友在玩玩具，在彼此吵架，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It's mine，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啊！这么小没有人教他，就说哎，这个是我的，明明不是他的，也说是我的，反正我要抢这个玩具，这个是我 ，It's mine，It's mine，I want more 啊 ，It's mine。常常我们都是这样，即使我们到大人，也许我们不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是我的啊，这个财产是我的啊，家里这个是我的啊，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啊，我们都很对自己非常的有那种保护的一个态度啊，这个是我的。然而我们看到圣经，这一切都不是我的，这一切都不是我的。常常有人，比如说我们在谢饭祷告，有时候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那我们感谢上帝，对吧？你的家人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感谢上帝？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是我养你，是吧？不，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是神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神所拥有的，啊，他拥有这一切，而且是丰富的。啊，所以拥有权是属于神的啊。所以当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当我们在奉献，不管是金钱也好，我们的时间也好，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有所损失啊。常常我们觉得，哎，我们是不是我们需要给上帝钱吗？或是给上帝我们的时间吗？不是，神拥有一切，甚至我们的生命，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就像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怎么样？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神拥有这一切啊！但是这位神是乐意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不是小气的上帝，他拥有这一切，他可是愿意来给我们啊！不仅如此，神也掌管这一切，掌管这一切。来，诗篇135篇第六节啊，这样说道：耶和华神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怎么样？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也就是说，神不仅拥有，他也持续的来管理、来掌管这一切。因为有时候人会有一种 哲学的思想，认为说啊，上帝创造的世界以外，以后他就不管了，啊，就让人自己来做了啊，或者是这个天气呀，啊，就好像这个时钟一样，自己会运转啊，这个月球、地球、太阳啊，这个日月星辰就自己的运作而已，不是的，是神仍然掌管这一切啊。像刚才那边提到了，你也治理万物，你也治理万物。这神仍然掌管这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伊波拉病毒也好，啊 ，IS 也好，啊，这个战争也好，上帝在列国列邦当中仍然在掌权，在掌管。了解这个事实，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态度？如果神仍然在掌管，我们就不至于失望，不至于害怕，因为神仍然掌权，神仍然掌管，不是掌握在某某国家的手中，某某人的手中，啊，最近这个北韩领导人都不出现了 ，OK， 啊，听说他生病了或怎么样啊，神也仍然掌管，地上的这些领导者、这些君王、这些权柄，都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个人逃得过上帝的手啊。神在掌管，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我们看到许多坏事发生，是吧？但是神仍然控制这一切，让最坏的情况不至于出现，或是神有特别的心意让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神仍然掌管。让我们来耐心等候，神不仅掌管，神也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供应一切，这是我们很需要听到的信息。特别当我们到了年底啊，或者明年要缴税的时候，发现我们收支不平衡了啊，或者我们最近有姐妹怀孕了，让她明年要增加新的支出啊，神要来供应一切的需要啊。马太福音六章32-33，我们一起来读啊，预备，来，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就在我们学习所谓圣经的理财之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基础在，我们就不是用人的技巧，因为有太多气管的知识哈，我大学也学这个哈，我觉得很辛苦啊，要一直算啊，怎样投资报酬率啊，这个用统计的方式算这个获然率等等，人算尽了许多的方法啊，但是神掌管这一切，神也可以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啊，以至于在任何情况底下，我们都不至于灰心丧胆或是害怕。神供应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归荣耀给神。当我们得着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可以归荣耀给神，我们可以感谢神，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好，以下几点其实都不难了解，各位原本也都知道了，但是可能我们都没有做到啊。没有做得好。第一点啊，从箴言里面来看，要如何来管理你的金钱？管理你的金钱，第一个提到了就是勤劳的工作，勤劳的工作。在刚才读的4-5说，手懒的怎么样？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然后在夏天聚练是智慧之子，然后夏天耕种。在秋天是要收割，如果你夏天没有做该做的事情，秋天没有做该做的事情，你就得不着这个收获。当然箴言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文提到了一个勤劳的一个工作，勤劳的一个工作。这对华人而言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发现华人都很喜欢赚钱啊，我们都很忙的赚钱啊，所以我们是很勤劳工作的，很勤劳工作的。但是我们看到某些人可能不是如此啊，有些美国人或是墨西哥人不一定是如此啊。但是我们的问题可能不是不努力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是太努力工作了，我们一直没有那个安全感，我们太努力工作，以至于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家庭，牺牲了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牺牲了我们主日来聚会的时间， 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非常辛勤工作的。啊，我自己的我妈妈这边的娘家哈，他们也是在印尼的华侨，他有五个兄弟哈，他们现在在那边做生意哈。这四个兄弟，这五个兄弟里面啊，有四个信耶稣，有一个还没信耶稣。啊，还没信耶稣的这位哈，是这个最聪明的这位，学历也最好的，啊，来台湾都是读建中、政大，这都是最好的，啊，但是他不愿意依靠神啊，到今天如此。那另外四位都没有出国读书了啊，没有回来台湾读书，所以但是四位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神非常祝福这四位啊！我去我妈妈的娘家去看啊，那这四位，山上一栋别墅，海边一栋别墅，城市里面一栋别墅啊。然后呢，他们非常的辛劳的工作啊。不仅如此哈，我看到我自己外祖父，就外公哈，他的遗言遗嘱，就说你们几乎就像圣经的十诫，他说你们周一到周六要努力工作，礼拜天要放下一切的工作到教会敬拜。所以这四个儿子都遵照他的父亲，就是我外祖父的遗嘱来做。神非常祝福他们，所以他们非常的富有，在那边几乎做王一样哈，做王一样，比在美国还舒服。但是那位大哥很可惜，到现在都还没有信耶稣，然后他也比较懒散，啊，就是睡到很晚才起床，所以他的事业也做得不好啊。我们看见，如果你照着神的命令去做，很明显的，你顺服神，你敬畏神，你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神要祝福你啊。所以我那四个舅舅不仅生意很成功，他们也到教会敬拜神，他们也服侍神啊，也奉献，所以这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循环。第二点提到了避免负债啊，避免债务。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有负债啊？买房子一定会有负债啊，还有呢？啊，上学还有，娶老婆也会负债啊？不会啊，如果你太太很富有，你就不负债了。OK， 还有就是在美国就是信用卡啊。很方便的，我们很容易就负债，因为感觉好像利息不高，我们就很容易负债啊。还有的情况就是我们想要的太多，想要的太多啊。你会发现美国有一些公司，就是你想要买一台大电视，像电视很便宜啦，你要买一个比较贵的家具，它可以租给你，然后你每个月就还钱啊，让你提前的去享受。这是债务的来源，我们想要提早享受你还没有得着的啊，所以我就累积了许多的债务，不管是房屋也好，或是你的投资也好。所以这边十章第三节他说哈，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哈。我注意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提到了这些义人哈。他照着神的原则去理财，神不会使他受饥饿。但是那些恶人啊，提到他们的 desire， I want more， 我要的越多，他们可能就陷入更多的负债。啊，或是刚十一节啊，十一章十五节提到的为外人做保啊，为外人做保，不管是我们为别人做保，或是我们需要别人为我们做保，我们可能要借一大笔钱。然后必受亏损。从小我母亲就教导我说，不要为外人做保啊，甚至连自己亲戚，我们要为他做保的时候都必须非常谨慎。可能之后他负债，你也必须连带的来为他负责。十八节说，恶人经营的虚浮的工匠，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啊，避免负债。特别是什么时候负债？我们有时候会用借钱的方式去投资。比如说我要开一家公司，比如说我要投资股票，我用借钱的方式去投资，这样好不好啊？都是增加负债，啊，包括你要买一个房子， 你要买多大的房子，多少钱的房子，你会负债多少，这些都需要计算，需要计算。我们希望过一个这个所谓一个自由的生活，能够尽量的尽可能的减少负债。因为像这个就是冠冕施工啊 ，Crown Ministry 哈、啊，他们也非常强调，这个贷款都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因为我们贷款是先计划了未来这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可以每个月来还这个贷款，对吧？啊，但是万一如果我们的收入突然中断了，比如说有一个人生病了，啊，你的收入减半了，或是没有了，那这个房子的mortgage 这个贷款怎么办？你就还不出来啊！之前为什么美国这个什么第二胎、第三胎，就是说那房子哈，这个房那个那么多的被拍卖，就是因为他们买了房子，可是后来经济状况不好，一些人失业了，他们付不出这个贷款，以至于啊房子又被拍卖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一个投资理财，而且尽量的减少债务，避免债务。如果你有卡债，也能够尽快的来偿还啊，而不是用信用卡借更多的钱。好、啊，这个不难了解。所以第三点提到了寻求咨询哈、啊，寻求咨询。啊、第一也提到这是所罗门的箴言啊，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给你这个资讯哈、啊，所以如果你要寻找一位好的专家，这个专家就在圣经。里面专家就在圣经里面。那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忧虑，如何理财，我们的经济遇到了状况，我们好像收支没有办法平衡，这边的钱那边的钱，我们来寻求咨询，寻求圣经里面的咨询，圣经里面的原则。其实这个是有时刻哈，十周，也许我们弟兄有机会，我们可以来用这个来当做我们弟兄聚会的内容啊。我已经先摆在网络上哈，到时候我们可以下载下来，免费的，我们可以来寻求咨询，从圣经里面啊，从这些成功的基督徒的一些企业家啊，来学习如何来管理金钱。常常这个最好的一个counselor 哈，最好的帮助者，最好的咨询者是谁啊？不用花钱的，就在你旁边的，就是你的配偶。OK， 就是你的配偶啊。常常你的配偶会给你完全不一样的意见啊。你想要往东，他说往西；你要往西，他要往东，搞得你很生气，对吧？对，常常你的配偶都给你的意见是跟你完全不同的，但是要听。啊，要想，要思考一下，他给你的意见是否是对的，啊，是对的。啊，上帝既然给你这个配偶就是什么，作为你的 helper， 你的帮助者，所以不要轻视你配偶给你的提醒。我之前不是说过一个例子吗？我们教会在台湾的一个执事，他也很好的生命，但是一时受了诱惑，就把他的所有的退休金都拿去投资某某基金了。高利贷，将高风险高报酬，那他的太太拦阻他，可是他不愿意听，结果就没了，都没了。OK， 啊，所以你的配偶给你一些建议，也许你觉得很烦哈、啊，也许你觉得好像很不中听啊，我觉得啊你不懂啊。OK， 但是稍微听听看，想想看，不要急着做决定，不要急着做决定。那我的妻子也是给我很多建议啦，她的建议都是比较保守的啊。比较稳定的建议哈、啊，那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倾听你的配偶啊，或是你身旁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但是也要谨慎啊，免得别人给你的建议是错误的建议啊。你要找对合适的人寻求咨询啊，不要一个人做决定，千万不要一个人一时冲动就做了决定，重大的决定，特别是重大的决定啊，千万不要一个人做决定。不管是婚姻也好，不管是金钱也好，千万不要一个人自己来做决定哈，因为你常常没有办法考虑得很周详。第四点，如何有智慧的理财，就是你要行事诚实。第十章第二节他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十六节啊，提到了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这什么意思啊？你要得尊荣还是得资财呀？那我，你会发现真言其实是正反两面，所以这边是称赞谁啊？ The generous woman gain honor, but an ruthless man seize wealth。 圣经是称赞谁啊？ Honor 谁啊？哎，这个富人有智慧，这个很慷慨，下礼拜会提到施舍奉献啊。这个慷慨的富人得到的是尊荣，大家称赞他。但是这个呢 ，ruthless， 这个用暴力夺取金钱的人，好像他得到了财富啊。但是有另外一节哈，二十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起初素得的产业，终究不为有福啊。这什么意思啊？你可能用投机的方法，不诚实的方法，短暂的获得金钱，但是终究你发现留不住这个财产啊。比如说有个统计，就是说那些中乐透的人啊，几千万美金，通常他们五年之内就花完了，五年之后他们过得跟以前同样的生活，甚至可能更糟啊。因为这五年他可能挥霍，然后把身体也搞坏了，然后他的家人开始对他彼此猜忌，因为向他要钱要不到啊，或是他不愿意给钱给别人等等啊。五年之后，他们的生活可能比之前更糟。行事诚实，然后十八节说恶人经营的虚浮的工价啊。那我想，不管是国内也好，台湾也好，他们最近就是那个油，对吧？啊，不管是这个收水油，现在变成饲料油啊，这个集团原本在台湾啊，后来到大陆投资赚了很多钱，又回来台湾啊。但是他向董事长出来道歉辞职啊，然后他说要可能他们在台湾的工厂都要关闭了啊。他们之前赚了好多钱呢 啊，而且他可能之前赚的钱他们还把这有还要买下这有线电视啊，这个频道三分之一，所以他们跨足很多事业。可是这个油他用了这个饲料油，其实不能说饲料油，就是那些病死的这些猪啊家庭就把它烧成的油，但是却放在这个食用油的猪油当中啊。现在大家都抵制他们的啊，不管是台湾也好，以后国内也会抵制他们的整家公司。尤其他们奋斗了一辈子，赚了这么多钱，但是一夕之间啊，其实不是一夕之间，他们很多年都是这样子在做啊，只是没被发现而已。行事不诚实，最后毁于一旦，身败名裂啊，大家都唾弃他们啊。当然，也许我们不是那么大财团，但是我们如何行事诚实啊？我们说。比如说缴税也好啊，比如说各位投资也好，是投资呢还是投机呢？做高风险高报酬的投资呢啊，如何来行事诚实啊？最后我们来学习来祷告。一开始我们就读了这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们啊。让我们不要用人的短暂的这种智慧啊，好像我们觉得用我们的聪明想要获得更多的金钱、更多的保障，而是求神的国。什么是神的国？也就是神，让神来掌权，神的义、公义 （righteousness）。我们如何行事正直、诚实？很讽刺的，我刚讲那个卖油的一家公司就叫正义，那公司就名字叫做 righteousness 啊，正义油厂。正义炼油厂啊，那炼出的是这样子的油啊，它进口从越南进口这些饲料油，结果变成人可以吃的油啊。其实那些油只能当做工业用途的，连给牲畜吃都不合适啊，只能让它做肥皂啊，做润滑油啊，这些工业用油。但是已经进入，应该说70%-80%，我说猪油啊，都是他们公司的啊。那多少人都吃进去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啊， 能够有智慧的来理财。如果今天各位你遇到财务的上一些压力也好，瓶颈也好，我想或多或少都有，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个需要来祷告。我们一开始刚提到三点，第一点，神拥有一切；第二个，神掌管一切；第三个，神也供应一切我们的需要。好，我们将我们需要摆在神面前，然后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理财，上帝会带领我们突破度过我们这许多的困境跟艰难，特别是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寻找工作的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工作，就是主你拥有这一切，这一切不是属于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才能，包括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都是属于你的。因此我们先来遵从主，主我们也相信你是掌管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主你掌管这一切，主你知道你在做的是什么，主你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子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圣经的原则，不论是我们辛劳的工作，我们也避免债务，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寻求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配偶的意见，我们愿意行事来正直诚实，相信主你必要赐福给我们，祝福给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过一个贫穷的一个生活，能够过着一个富足而且够用能够满足的一个生活。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